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那些事都想在眼前，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，和你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愁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傻瓜会觉得从前 靠近。 Thank you.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Thank you.

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